太极国际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公益太极日， 全港学界及各区市民齐齐耍太极。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力支持， 每日坚持做运动，人都健康啲，就等我哋一齐创造一个齐齐做太极操嘅新纪录。 十二月十号上昼九点， 齐齐线上线下体验中华文化， 留意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6日，将军澳线车卡接驳位故障，服务受阻4小时，港铁将全面检讨维修保养制度。 陈茂波料本年度财赤过千亿，未必适合再推保就业计划。 政府提出优化及标准化环评程序，一般项目需时18个月。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遗体北京火化，追悼大会今早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讲今日嘅节目安排啦，节目就会去到9:50啊，即系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咁及后咧，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会直播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默哀仪式。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系港台电视31咧，都会系全程直播，咁敬请大家留意呢个情况啦。咁而喺呢个追悼大会嗰度咧，咁今日咧系特区政府都会有追悼大会嘅相关嘅特别安排啦，包括喺政府总部嘅二楼会议厅啦，今日朝早10:00开始就会直播北京举行嘅追悼大会，俾行政会议成员以及系政府总部嘅员工收看。咁所有嘅政府政策局以及部门咧，都应该喺可行情况下喺佢嘅办公大楼或者系办公室咧作出类似嘅安排。而喺政府总部二楼会议厅收看直播追悼大会嘅人员咧，都将会喺会场一同进行3分钟嘅默哀。所有嘅政府人员应该喺追悼大会进行默哀嗰阵咧，喺佢嘅办公室或者佢嘅座位，或者由佢所属嘅政策局同埋部门咧安排嘅地方，都系同时进行3分钟嘅默哀嘅。今日嘅安排有包括头先提到嘅上述情况。咁嗱，继续讲翻咧今日咧嘅想讨论嘅事，就系寻日发生咗一个嘅港铁嘅事故，一辆咧系韩国制造嘅列车 K train 咧，就喺寻日朝早大约8:30嘅时候咧，沿住将军澳线由康城站咧系前往北角方向行驶，驶到去近将军澳站嗰阵咧，就喺列车第6卡同埋第7卡之间嗰个接驳位置咧，有机件怀疑松脱。咁啊，觸動到咧安全防護裝置發出警報，咁亦都提到話相連嘅組件咧有啲凸起嘅損毀啦，就話列車咧係冇偏離到路軌嘅，不過咧就喺距離月台大約50米嘅位置咧係停咗架車，有車上面嘅乘客咧都同一啲傳媒提到嘅就列車係急剎啦，形容係，咁亦都提到一啲冷氣嘅燈咧都係一度係熄咗，咁啊。有啲人喺個車嗰度咧等咗大約1.5小時到，咁事故發生之後咧，車上大概咧係1500名嘅乘客咧係由車頭緊急出口咧係離開車廂，咁就係沿住路軌咧行去將軍澳站嘅月台度疏散嘅，期間有兩個人係不適送院，而事故亦都導致到咧喺尋日調景嶺站至到康城以及寶林站嘅列車服務係暫停4小時，去到中午12:30左右咧，先至係逐步恢復嘅。會唔會你尋日都係啲受影響嘅街坊咧？將軍澳嘅街坊咧，講下你嘅睇法，1723D 咧，對於事故點睇啊？因為對上一次咧就港鐵嘅事故就係上個月啦，喺油麻地站咧就有車廂嘅事故啦，其中車廂門咧係有撞甩到嘅情況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张欣宇，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张欣宇，点睇寻日呢一个嘅事故同埋嗰个嘅成因呢？ 昨日那個，因為我都收到不少在個車廂入面乘客俾我的相啦，同埋都見到消防亦都擺咗啲相出嚟啦。咁其實好明顯見到咧，就係有車卡同車卡之間嘅連接咧係出現咗問題嘅。咁啊，那個問題咩？即係簡單嚟講，其實就係鬆脱咗，或者甚至乎斷咗啦。咁當然我哋 未能睇到車底嘅情況，咁但係都幾肯定可以判斷，其實一定係鬆咗嘅。咁因為其實你見到車廂連接嗰個風琴位咧係完全扯平曬，即係兩卡車嘅位置，即係好多，即係嗰個連接位係完全擴開咗咁樣。咁所以呢個喺都基本上即係我哋通即係民間所講咧，就係甩卡或者脱卡嘅情況啦。咁呢個都係好喺嗰個列車相關嘅故障當中咧，都可以話係最危險嘅一種嘅。咁啊，即係所以琴日如果冇出現一啲比較嚴重嘅傷亡咧，都算係好彩噶啦。 甩卡都可能涉及到唔同嘅原因，因為卡與卡之間都有唔同嘅系統係連接住噶嘛。你自己初步評估或者你了解到啦，嗰個嘅原因係啲咩啦？同埋頭先提到嗰個嘅危險程度，都想你講下個嚴重性係去點咧？今次嘅事故 係咁啊，其實佢呢啲車卡同車卡之間咧，就係用一啲即係一啲連接器啦，可能英文叫 coupler 咁樣去連住嘅。咁嗰個咧就有機械啦、電力啦，同埋嗰個一啲氣嘅。即係嗰個連接啦，咁而家就係因為我哋睇唔到嗰個具體嘅情況，其實都好難判斷究竟係乜嘢導致咗呢個連接嘅斷裂啦。咁啊都有唔同嘅情況嘅，有啲可能係即係嗰個曾經93年出現過啦，係一啲嗰個一啲駁口位有啲問題啦，有啲掛鈎鬆脱啦。咁啊以前亦都有試過，可能一啲部件老化，咁但係而家就我哋都睇唔到，即係暫時掌握唔到呢方面嘅資訊啦。咁但係可以講。講個嚴重性嘅，咁啊嚴重性就當然其實大家可以想象就會可能一啲電影畫面咧，見到一抽列車一分為二咁樣，咁呢個唔係冇可能發生嘅，係真係有機會發生嘅。不過好在就琴日咧，咁架車咧本身就入緊站啦，咁其實係減速嘅一個狀態。咁另外咧亦都係咁，其實係93年事故之後咧，咁啊呢啲咁樣嘅連接嘅位咧，其實加裝咗一啲警報系統。咁呢個警報系統咧係直接連到即係都同嗰個安全系統係連埋一齊嘅。咁所以警報系統一響咧，其實個安全系統就會緊急制動架車，都唔需要車長去拍停架車嘅。咁所以琴日呢個機制似乎就發揮咗作用啦。咁就令到真係冇即係我哋睇到一分為二嘅情況出現。咁呢個算係好彩嘅。 不過港鐵就個講法就話列車喺機件故障之後啦，自動啟動咗相關嘅安全防護裝置，就係制停咗個列車，亦都發出警號嘅。呢個安全裝置，但係個結果就係令到頭先你講話甩卡啦，即係中間亦都。根據啲網上嘅相，見到卡與卡之間有一條罅喺度啦，咁安全裝置導致呢個情況，其實安全裝置係咪發揮到嘅作用咧？ 係，應該係咁講，即係佢即係甩咗卡之後咧，或者個連接鬆脱咗之後咧，佢個警報系統就會響，咁一響咧，其實個安全裝置咧就會剎停架車。咁琴日似乎就係咁樣，即係咁樣發揮咗作用，咁樣去運作咗，咁啊變咗架車冇真係好嚴重咁樣係一分為二嘅情況啦。 尋日疏散嗰個情況你點睇啊？ 琴日個疏散咧就因為當時架車咧就未入到嚟月台嘅，仲喺個隧道中間啦。咁所以咧嗰個疏散咧就基本上琴日嗰個做法係合理嘅，就係即係要啲乘客經過路軌啦，行翻去月台啦。咁呢個都係當時都冇乜其他選擇，因為似油麻地嗰次架車已經入咗嚟月台，可以由月台行啊嘛。咁我見到現場啲相片啦，其實都見到有港鐵職員去協助去疏散嘅。咁後屘聽翻警方嘅一個匯報啦，都講翻原來咁啱嗰時咧都。有啲鐵路警區嘅警察喺車上面巡車，咁佢哋都有第一時間去幫手協助啲乘客做疏散。咁我諗喺疏散方面，琴日應該都算係做到比較合理同埋安全嘅一個安排啦。 不過有啲乘客就話留咗喺個車廂度都半個鐘頭，咁期間亦都有停咗燈啊嗰啲情況啦。咁你覺得呢個速度上面係咪仲有啲改善嘅地方咧？又？ 我覺得呢、這個因為其實架車停咗壞咗啦，咁即時制動啦，咁要做返啲溝通去睇返咩問題，同埋呢真係即係好似我哋之前有討論過啦，咁經路軌行返去月台呢，其實係一個比較有風險嘅一個安排，咁所以佢哋都即係港鐵又好或者咁啲緊急部門又好呢，都需要安排人手去即係去做返一個協助，咁所以我諗喺即係因為琴日喺車入面冇即時危險嘅，咁呢個都係一個當時嘅判斷啦。咁所以即係用多少少時間做翻一個疏散安排咧，其實都係符合嗰個指引嘅做法。咁我覺得呢個係合理嘅。 點睇上個月發生嗰、那個列車甩門嘅事故，而家又再發生另一次嘅事故，短期內再次發生啲類似嘅事件，你自己點睇咧？ 雖然事故嘅成因咧，就應該係比較唔同啦。一個就係上次嗰單，而家都比較清晰，應該係同架車冇關係嘅。今次同車嘅關係就比較大啦。但係我係有一個擔憂喺度嘅，即係 即係喺今年內啦，其實唔單止係呢兩單啦，其實之前信號系統，即係屯馬線嘅信號系統都有出現過一個好嚴重嘅事故，令到全線都唔係即係好大一部分都停駛啦。咁唔同嘅一啲咁關鍵嘅鐵路系統都出現咗嚴重嘅事故，咁其實係咪代表住佢哋未必係單一嘅或者互相獨立嘅一啲事件，而係其實整個維修保養、資產管理方面出現咗一啲系統性嘅風險浮現出嚟咧？呢個係我比較擔憂嘅。咁所以其實琴日都有講啦，即係都話其實應該要做翻個全面嘅一個檢討，而唔係淨係睇個別事件嘅技術成因咯。 OK， 我補充話先，港鐵咧尋晚咧就講話即係董事局咧聽咗近日一啲鐵路服務事故嘅報告啦，就話主席歐仁伯權咧就話公司需檢討現有資產管理以及維修保養制度，去確保鐵路的資產管理是維持在高水平的。檢討現有的資產管理和維修保養制度，你怎麼理解呢？何為資產管理呢？是不是說一些硬件、列車、設備那些叫資產管理呢？ 是的，是的，就是簡單嚟講，就係車本身啦，個路軌啦，即係一啲供電啊、基建啊，同埋信號系統啦，就整體上就稱之為一個鐵路資產咁樣。咁咁呢個有幾方面，一方面就最關鍵當然係人手方面啦。咁其實而家嘅人手夠唔夠？咁或者係定立咗個人手其實夠唔夠啦，或者係根本上可能定立嘅人手都長期都現實生活中其實係冇咁樣人手去做嘅。咁另外就係維修指引其實有冇需要再更新啦，咁同埋嗰個維修嘅理念啊，因為其實我覺得而家係做一個全面檢討係一個係一個必須要去做嘅一個事情，因為點解呢？當你事故越嚟越多嘅時候，咁你每一次就會救火啦，即係好似救火咁樣啦，就不斷安排啲維修人員啊，即係一架車壞咗就 check 曬所有車，咁一個地方即係出現咗問題就緊急要去做好多額外嘅檢查。咁當你越係咁做咧，你就變咗同樣嘅資源下面你一定即係所有嘢有代價噶嘛。咁你變咗可能日常嘅一啲預防性嘅維修，咁可能就要褪遲啲先做啊，或者推遲啲先做啊，咁樣。平時預防性的維修做少咗，咁你令到一啲事故出現嘅機會又變大咗，咁就會開始進入一個惡性循環。咁喺呢一個咁樣嘅時機，或者係咁樣嘅呢個咁樣嘅關口咧，真係去做翻一個全面檢討，同埋去扭轉翻一個惡性循環嘅趨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 嗯，我想講資產管理咧，議員就提到話啊，而家港鐵咧就用設備咧用到壞先至換，係咪有咁嘅情況啦？另外我想講維修嗰方面咧，我見到有工會都提到，就話而家維修部門人手緊張，就驚用好多非技術嘅代工去影響咗成個維修嘅質素，就話呢啲嚴重嘅情況之下咧，甚至會見到成支嘅維修隊都係由啲非技術嘅代工組成嘅。你有冇了解呢個情況？同埋呢一個情況係咪真係影響到成個維修質素咧？ 嗱，關於嗰個代工嘅情況咧，咁以我理解咧，應該係一啲即係一啲比較關鍵，即係鐵路好專業專門嘅系統啦，例如車啦、信號系統啦、即係嗰個路軌啊呢啲啦，咁其實應該都係以自己處，即係以港鐵自己嘅維修為主嘅，反而係一啲比較常見嘅電樓梯啊，或者係反而平時電燈啊呢啲咧，咁呢啲就可能會用翻即係可能承辦商去做，咁呢個應該係個大方向。咁當然喺個檢討入邊就要睇睇會唔會某一啲嘅組件或者某一啲嘅一啲設備係用咗代工嘅比例咧，係即係唔合理地高啦。咁呢個我哋掌握唔到啲資訊嘅，所以點解要做呢個檢討啦？咁另外人手嗰度我好認同嘅，即係其實好即係呢啲其實都好 common sense 就係、是、如果一個部門長期係人手短缺，咁你好難期望佢可以完全跟足嗰個維修指引去做得到啊！總係會有一啲地方係甩漏啊，或者係總係有啲地方係會做得唔足啊。咁好多一開始係小問題，但係儲下儲下就有機會變成咗大問題、大風險咯。 嗱，最後我就想問，因為我見明報嘅社評都提到話啊，今次嗰個檢討咧就係港鐵自己話會做嘅，即係檢討現有嘅資產管理啊、維修保養制度等。咁佢提到話係咪應該政府作為大股東都應該介入咧？例如考慮以獨立調查嘅方式去檢視港鐵嘅維修管理啦，同埋或者立法會係咪都可以發揮一個監察作用，展開一個獨立調查咧？咁點睇呢兩個方向咧？ 我覺得應該而家咧，其實即係個流程上啦，應該係港鐵自己做咗嗰個專項調查啦。咁當然佢專項調查咧，或者係個檢討咧，其實佢都唔會係完全自己人做嘅，佢應該都要揾翻出面一啲即係喺行內係有聲譽嘅專家去幫手啦。咁做完之後即係機電工程署同埋即係我哋啦，即係。即係立法會又好，市民大眾又好，咁我哋都要係去睇睇嗰佢做出嚟嗰個結論啦，同埋嗰個情況。咁如果對佢做出嚟嘅嗰個內容係 係仲係有疑問啊，或者係唔滿意嘅話咧，咁真係要考慮咧，可能政府自己獨立去做，或者甚至乎揾其第三方咁樣去做。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咁樣去睇咯。 OK，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宇係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嗱，尋日咧八點半就發生呢個將軍路線嘅列車事故啦。咁啊，調景嶺站至到寶林以及康城站咧係列車停駛啊。咁啊，港鐵都安排咗有免費嘅接駁巴士啦，來往調景嶺站至到寶林站以及康城。咁啊，其中有啲路線咧都係有沿途係途經各個站嘅咁。嗱，成個安排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西貢區議員方國山，早晨。 早晨，早晨，蕭樂文。 早晨，方國山，先講尋日嗰個事件先，你點睇？有冇接觸過一啲列車上面嘅市民咧？都有。 有噶。琴日其實簡單而知都係一片災難嚟嘅，對將軍澳居民就係硬食噶啦。咁我哋數十萬嘅居民就滯留咗喺啲地鐵嘅出入口位啊。咁呢個情況係好失望啦，對港鐵再一次。因為簡單而知都係琴日如果事件發生喺8:25嘅列車上面呢，如真係到有所有嗰啲免費接駁巴士比較提啲腳嘅呢，都已經係一個鐘頭之後。咁所以啱啱協正我哋返工繁忙時段呢，其實區區都出問題。有一個好重要嘅呢，即係當然就話港鐵就話會全面檢討佢資產，但係我覺得政府作為港鐵嘅最大嘅股東，即係接近八成啦。今次藉住即係一個月內都有兩單咁嚴重嘅意外咧，我會睇其實佢係喺個資產管理度咧，佢唔可以淨係靠譬如好似今次琴日咁樣，譬如坑口、寶林、將軍澳、康城站全部癱瘓嘅時候，你淨係靠巴士倒人去調景嶺。根本就是就算你車了人去你都接駁不到的嘛。所以那個規劃模式即是政府是應該要考慮有些災難或者一些意外發生的時候，那條鐵是癱瘓呢，其實是要有後備方案的。例如一些環迴的鐵路，譬如說即是你左右可以叫到湖的，你不是只是單靠單向的一些鐵路的安排。咁先可以處理到營運到即係仍然維持到鐵路係一個骨幹嘅方向咯。 我想先講下尋日發生事故之後，港鐵都有提供兩條嘅免費接駁巴士啦。你頭先就話安排嗰個時間有啲耐嘅咁。除咗呢個情況，你自己見到譬如職員指示啊，或者整體安排嘅數量啊，又如何咧？ 呢、這個又係。好失望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將軍澳2018都已經係出現過即係癱瘓㗎喇嘛。咁我琴日睇到呢就係發生事故之後呢，其實喺安排嗰、那個呢、這個穿梭巴嘅地方呢係冇牌冇展示到，亦都冇呢、這個廣播器呀通知到居民。譬如舉個例，有一啲巴士係去將軍澳同調景嶺嘅，咁佢個牌冇牌去展示到啦。佢直至到即係大概一個鐘頭後，差唔多10:00咯，先至有一啲牌去展示到，就係呢條線呢條龍咧係排去呢、這個調景嶺同埋將軍澳站嘅。而坑口寶林咧亦都係冇牌嘅，咁變咗啲居民咧就一片混亂，咁一路就。我自己點解會把聲沙都係喺個地區好嗌咪話教居民點樣去搭翻港鐵提供嘅免費穿梭巴士。咁因為而家講緊係每一個站都講緊有幾萬人落咗去啲巴士總站嘅地方。其實以往咧，佢哋嗰啲粉紅嘅穿著粉紅色嘅代表咧，佢哋應該係要早啲到啦。咁點解啲人手到唔到咧？咁同你個交通冧檔都有關噶嘛，咁係唔係就話本身喺港鐵聘用一啲前線職員嘅時候，佢永遠都係喺第二個站調啲人嚟，而唔係喺個當區個社區裏面去聘用都更多一啲前線嘅職員有關呢？因為你意外你就係有萬一有意外嘅時候，你要係近距離去聚集到啲職員去協助嘛。 咁啊，尋日嗰個疏散嘅情況咧，車上面都有千幾個嘅乘客噶嘛，疏散嘅情況你自己點睇咧？ 呢、這個就本身我直接係同 出咗事喺車上嘅居民咧係溝通嘅，咁佢哋喺因為車卡咧喺六至七卡嗰度出現咗即係甩扣嘅原因啦，甩卡啦嚇，咁所以佢後面嗰度全部係摸漆黑一片嘅。咁我哋啲居民咧係有 B B 車、有嬰兒啦、有孕婦啦、有長者啦，咁佢要透過嗰啲因為首先咧佢就運咗佢哋半個鐘頭，咁然後喺車廂佢哋就聽到就話冇火警，咁但係就唔知道乜嘢技術故障嘅，咁就企咗半個鐘頭，咁之後咧先安排佢哋落去嗰個路軌度。透過啱啱今次咧，就係喺個路軌嗰度行翻上去近將軍澳站出口。咁啊，琴日事故由康城打車出去將軍澳站咧，嘅居民咧，其實全部都係翻工嘅。 Okay. 我睇見佢哋著高踭鞋啊，或者有啲即係皮鞋啊。咁佢漆黑嘅片，亦都要靠自己個手機嘅電燈咧去做行路，咁有啲人亦都有不適啦。咁呢1500人就係咁樣去疏散囉。 Okay. 不過就因為停咗嘅車係喺嗰個 Y 型嘅位置啦、所以就連坑口寶林都影響埋出車嘅問題。 方學生，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8:30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因為有關於你話長遠規劃嗰度，我都想問多你少少嘅。 好。 好。轉頭返嚟再傾，西貢區議員方學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缅怀公职，继承位置，团结奋斗》。社论缅怀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光辉业绩。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内地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社论表示，江泽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社论表示，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总是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俄罗斯总统普京视察克里米亚大桥，他亲自揸车穿越前往克里米亚，视察在10月时发生爆炸之后的维修情况。他落车仔细了解受损的部分。副总理胡斯鲁林向普京汇报大桥的维修工作进度。普京表示，大桥部分位置仍在维修，有需要完全修复至理想状态。克里米亚大桥在10月初发生爆炸袭击，俄罗斯声称事件属恐怖袭击，指控乌克兰情报机关是幕后黑手。世界杯16强赛事，克罗地亚凭门将利华高域在互射12码阶段三度扑出日本球员的施射，淘汰日本出局，晋级8强，将会与巴西争夺准决赛席位。日本在43分钟先开纪录，前田大彦射入领先1-0。克罗地亚在55分钟攀平，佩利石接应路夫兰传送顶入成1-1。两队在余下时间和加时30分钟都再没有入波，到互射12码阶段，日本4球有3球都被利华高域救出，克罗地亚在12码赢3-1。另一场，巴西4-1击败南韩。云尼斯奥斯7分钟破网，相遇复出的尼马操刀射入12码，加上里察利神和帕基达分别入波，巴西半场遥遥领先4-0。南韩76分钟凭后备入替的白星浩远距离劲射破网，追近至1-4完场。财经方面，

繼續回嚟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咧，尋日喺港鐵咧就將軍路線就發生咗列車故障啊，朝早八點半左右涉及到一架嘅韓國製造嘅列車，咁啊而家初步就話係列車第六卡同第七卡之間嘅接駁位置咧有一啲機件懷疑鬆脱嘅咁，機電工程署咧尋晚咧就發稿提到就話已經要求港鐵咧係盡快查明事故嘅原因，最遲禮拜四咧係提交初步調查報告，兩個月之內完成成個調查，以及提交詳細報告。昨日的事故也導致到康城、寶林、坑口以及將軍澳四個站的列車服務暫停的。港鐵其後也安排了有接駁巴士線是幫手舒緩那些乘客的。講下你的看法 ,187231,187231, 會不會你都是受影響的乘客，又怎麼看港鐵的事故，會不會你昨天都是在將軍澳那裡是因為這個事故受到影響呢 ?187231, 電話旁邊是西貢區議員方國山，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方国生，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刚才提到一些长远啲嘅规划嘅，即系譬如会唔会有啲环回嘅路线咧？尤其是喺啲特别事情、有事故发生嘅时候，喺依赖铁路嘅时候，都可以令到即系啲居民唔好咁大影响啦。咁而家咧就讲紧三铁三路，其中有两个项目咧都涉及到将军澳啦。咁你觉得呢一啲嘅基建啦，包括譬如将军澳油塘嘅隧道啦，以及系将军澳线去到137区嗰个嘅延线。仲有冇啲咩改动嘅地方咧？如果讲长远规划，有冇需要再多啲嘢谂咧？咁你自己点睇呢个？ 一定系有需要嘅，因为即系将军澳已经定性为一个大型嘅即系住宅嘅社区啦。咁而家我哋500多万嘅市民，咁嚟紧2030咧就计划系700万噶啦。我会睇住嗰个数字，因为137区会多50000个住宅，咁所以个铁路嗰个骨干点样去？做到環回先係解決到，好似琴日，好似我哋呢啲直情成條將軍澳支線係完全癱瘓嘅情況咧，基本上你有俾幾多架巴士咧，你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咁鐵路骨幹本來係冇問題，但係佢未夠完善先係一個問題。所以除咗即係政府話將軍澳線南延去創科園同埋137區之外咧，我哋一直都建議咧係話要有一個過海隧道嘅鐵路啊，係等同好似將沙中線去金鐘站咁，佢只要由呢個近佛堂澳137區之間同呢個小西灣同埋柴灣之間嘅一個距離咧，係連接咗靠呢個海底隧道嘅方案。咁過海隧道大概嗰度係2公里之內嘅啫，咁興建到呢條過海隧道呢，將軍澳呢係可以繼續發展成一個大型嘅住宅社區，兼埋呢有唔同嘅工種，因為創科園亦都會係有提升再工業化啦，咁應該就係一個好嘅社區囉、因為好似琴日咁呢，李坑口、寶林、將軍澳、康城呢四個站呢，其實昨天繁忙時段是有10多萬居民是同一時間倒入去調頸嶺站的，基本上有巴士倒車了去，其實我的居民是有折返的，因為根本連入去站邊都沒有，其實是逼了人在路面的，其實是完全吞吐不到，即是我同一時間給你4碗飯你吃，咁根本你食唔落㗎。咁所以政府我覺得喺呢個長遠規劃其一呢個方向呢係必須要囉。第二我就想關注疏散嘅問題。因為昨日有好多即係婦孺啊或者啲嬰兒啊，佢哋漆黑一片摸入去嗰條路軌鐵軌道。你會睇到呢佢疏散嘅人手係每一個站呢係都唔夠人㗎。因為第一佢係運咗我啲居民係半個鐘頭喺個車廂裏面啦，咁佢落到去嗰個鐵路度呢，其實係有一部分嘅時候，一段最初時間呢係全部冇電嘅，冇燈嘅，未著嘅，後期先會著燈。咁呢個呢點解即係我哋普通一棟大廈樓梯呢，你都會有 sensor 去有感應器去著曬啲燈㗎嘛。咁呢個就涉及可能佢嗰個後備呢個電源同埋後備嘅照明系統、緊急照明系統嘅問題囉。 Okay. 我睇唔到 我哋港鐵咁大嘅規劃咧，呢啲緊急嘅疏散系統咧，似乎都唔足夠，同埋最主要我講嘅規劃就係、是、你如果唔養住一啲合理嘅人手喺前線，喺翻嗰個社區附近，唔係當有意外你先某啲站召集啲人過嚟咧， okay. 其實係解決唔到個根本問題。 好，唔該曬方國山同你傾到呢度。方國山是西貢區議員，我們都邀請過港鐵接受訪問，不過就未能夠安排，繼續歡迎大家打來有關於昨天的事故，會不會你自己都有些看法呢？講講你的看法。187231涉及到將軍澳線好幾個站的，剛才都提到康城、寶林、坑口、將軍澳四個站昨天就是列車一度是服務暫停的。187231又請到一位嘉賓和我們聊聊，電話旁邊有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主席張連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张连生。事故暂时你自己睇到，你评估啦，系一个咩原因导致咧？ 因为其实港铁就冇正式交代发生咩事啦。咁、其实我都系用网上嘅图片睇到啦。咁好大可能咧，应该系个车厢之间嘅连接系统啊，叫 coupler 啦，佢出现一啲问题。因为 coupler 其实有三个部分嘅、一个系机械连接啦，一个系电器嘅连接啦。electrical connection 啦，一個係氣動 pneumatic connection。咁我估計最大機會出問題嘅啦，氣動嗰部分，嗰個係一個高壓氣咧，令到個制動系統啦，即係個臂力啦，係即係保持運作嘅。如果充咗氣咧，應該個臂力就唔會落啦，即係唔會鎖死個車轆或者個臂力碟咁樣。咁通常一漏氣咧，佢就會令到個臂力碟鎖死咗，咁咪會停車咯。 但我讲下所谓漏气是什么意思，同埋点解会导致漏气？在平时的维修保养，是不是冇办法发现到会不会漏气呢？ 漏气因为它是一条气喉嚟嘅，咁咪喺车头啊、车尾位其中几卡啦，有啲compressor 一啲充气即系加压嘅系统啦，咁会喺个有气缸储存呢啲气啲高压嘅空气，咁呢个咧就令到个比例系可以运作，要启动嗰时候即刻去做得到嘅。咁呢、這個一條氣喉咧就貫穿曬全個車列車嘅長度嘅，咁中間有啲軟喉接駁啦，就喺嗰個 coupler 就係嗰、那個連接系統嗰度， 即係所謂風球位啊，就係咪叫？ 其實車底下嘅風球位嘅底下啦嚇，咁嗰度可能係出現啲問題啊，好多問題導致嘅，有可能係氣喉穿咗啦，有可能嗰個氣剪嗰、那個有個 gasket 咧。嗰、那個箭圈咧係出現咗破損啦，氣喉本身有問題啦，諸如此類，都會令到氣喉漏氣啦，漏氣就會制動系統就生效啦，咁啊令到個車會停咯。 但漏氣係好容易漏氣嘅，或者會有啲咩原因導致漏氣咧？係人即係有啲嘢整穿咗佢啊，定係老化？同埋頭先講問題啦，就係你保養維修嘅時候，係咪都會發現到呢個問題？ 其實你講的每一個可能性都可能會導致這個問題的，因為有機會老化啦，就是用一段時間嚟，啲氣喉都要換啦、更換啦，又或者咧真係可能維修保養時睇漏咗啦，又或者本身嗰個物料方面咧，即係條氣喉本身咧係有啲有問題啦，叫 defect， 咁呢個呢幾個都會導致氣喉出現問題，會跟住落 break 啦。咁至於點解會導致呢啲問題出現呢，就真係要睇下港鐵佢做咗詳細研究先知啦。咁其實呢啲可能性都可能會發生嘅。 即係漏氣係可以肉眼睇到嘅一樣嘢嚟嘅，係。 其實聽到聲啦，因為漏氣嗰時呢就會有啲即係聲咁嘅聲啦。又或者呢喺個控制個車長個控制室裏面呢，駕駛室裏面呢就有啲儀器啦，有儀錶去睇到個氣壓係正常定唔正常嘅。 今次就漏氣，咁所以就係、列車就啟動咗一個安全防護裝置，咁就係、停咗架車啦，同埋有警號啦咁。咁嘅情況反而就令到卡與卡之間呢就有一個叫做即係叫做接駁位置 係 啦，分離咗咁。咁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呢、這、一個安全裝置反而令到卡與卡之間係有個分離嘅情況，咁係咪安全咧？其實 首先我強調一點咧，呢、這個漏氣咧就唔係港鐵講嘅，我估計嘅啫， okay, 因 為都係一個用一個邏輯推理咁推算翻出嚟嘅。咁如果漏氣嗰時候，因為佢嗰、那個制動系統咧就即刻即時生效啊，全個八卡車都會有呢個制動系統嘅。咁可能某一卡車個可能車重嘅問題啦， 即係乘客會多少少啦，又或者咧個每一個制動系統未必係完全一致嘅，可能有啲偏差少少嘅。咁佢偏差嗰時咧就會出現一啲有可能有幾卡車就已經完全停定咗啦，可能車頭嗰兩卡仲未完全停定曬，咁就出現一啲即係有拉扯嘅動作，即係停定咗撳實一邊，另外一邊就會拉開架車，咁我拉離咗少少，咁呢個情況都可能會發生嘅。 咁呢個涉唔涉及一個制動系統本身個設計有問題？如果係因為涉及到乘客，可能即係量唔同、總量唔同，涉及到有啲車頭同車尾嗰個拉嘅力又有唔同，咁其實係危險噶嘛？因為今次你分開咗嘅時候，可以好危險噶嘛？係。 啊，我強調一點咧，其實咧平時你就算係喺網上圖片咧，你見到嗰個咧都係佢有個地板有塊擋板啦。嗰塊應該係金屬同埋橡膠嘅製品嚟嘅，嗰個係成日都遮住咗個裂口啦，那個分離嘅地方啦。咁其實咧，可能我睇到嘅相咧，都係大概100mm 以下。其實咧仍然係安全嘅。咁呢個制動系統就冇可能做到100%完美嘅，所有嘅都配對曬，呢個冇可能發生嘅。咁亦都係其實個設計嘅原意咧，就係用呢啲擋板啦，用個風琴啦。就令到乘客咧都唔會因為有呢啲問題出現咧，就跌咗落去個車中間一個縫隙裏面嘅。咁你睇到都係呢個情況係發生咗，不過都仍然安全嘅。 OK， 今次呢個就涉及呢個韓制列車 K train 啦，就02年開始用嘅。我想知道有冇話即係其他地方都有類似嘅事件發生啦，或者你覺得同本身呢架車嘅車嘅設計有冇關係嘅咧？ 我唔排除設計上面可能有啲問題出現咗，這個要真係等翻個詳細報告先可以睇得到。呢啲韓制列車其實咧喺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用嘅。咁香港唔係第一個用呢一隻列車嘅。咁但罕唔罕見咧？其實非常罕見。其實我做咗30多年鐵路啦，見到兩次嘅，但就唔好彩兩次都喺香港發生。 最上一次就是93年那次嘛，講緊係咪？ 最上一次是93年那次，但係嗰次是有少少唔同嘅。嗰次都是氣動問題出現有啲架車停咗啦。咁係因為個車長就想將架車駛離開個主線啦。咁佢係打咗一個 bypass 啊，手動拉斷拉甩架車嘅。咁上次係少少，所以有少少唔同咯。 整体嚟讲，因为今次港铁都有个回应嘅，就话必须嘅需啦，检讨现有资产管理同埋维修保养制度，以确保咧即系铁路资产嘅管理维持喺高水平嘅咁。你自己评估同即系今次系咪叫对准，即系呢个做法啦，系咪对准今次嘅事故啦？系咪可能真系有啲系统性嘅问题，要系检讨成个嘅资产管理同埋维修保养嘅制度咧？你觉得？ 其實佢呢個做法，我覺得係合理嘅，因為其實出現喺其實過一年咧，有三次相類似嘅事故啦，兩次甩門，一次係而家亦叫做其實甩卡啦嚇，或者用一啲比較市民容易明嘅講法啦。咁呢三樣嘢其實都係嚴重嘅事故，但係一年內發生，咁其實都係我覺得係都要真係詳細檢討啦。對市民嚟講咧。对乘客嚟讲都唔可以接受咁严重嘅事故，接二连三发生啦。 OK， 好啊，唔该晒张连生同你倾到呢度。张连生咧系铁路运输专业人员协会主席，讲到寻日呢一个将军澳线嘅事故啦，咁佢自己都有一个估计，就涉及到可能系卡与卡之间咧有个气动系统可能出现一啲漏气嘅情况。不过呢个就系佢自己嘅评估嚟嘅。港铁咧就未正式咧系讲个嘅原因嘅。咁啊，机电工程署都话要喺礼拜四最迟礼拜四咧交初步调查嘅报告啦。佢哋已经要求咧系港铁尽快查明嗰个事故成因。咁欢迎继续大家打嚟啊！有关于事故你点睇？有关于港铁今次呢个事故，有方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主持。 你好，请讲。 我想建议翻其实地铁咧应该要再考虑翻咧，喺即系观塘线咧，就将观塘线延长去到呢个康城，因为而家咧观塘线咧就去到调景咧就已经系完噶啦。因为当年咧我都问过区议员嘅，佢就话咧，因为好似天津个地基嘅问题咧，所以观塘线咧就唔能够再延长嘅。咁我希望即系港铁嗰边咧，即系再研究系即系可唔可以真系即系将条线喐一喐，即系可以延长到即系分线咯，即系做一个分流咯。 即系作为如果将军澳线有咩事嘅时候，就都有观塘线出到去市区咁。 係啦，或者即係觀塘線可以延長去到康城，即係直情就唔使話而家即係北即係嗰個北角線咧係即係爭線用噶嘛，即係寶林同康城可能係二加一啊，或者繁忙時間日後我相信可能一加一咁樣咯。咁、另外政府都要考慮翻咧，喺寶林咧延長翻即係經秀茂坪咧出翻去彩虹咧，即係嗰個鐵路方案咧，即係形成一個循環咧，以改善區內嘅交通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方生，再阮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袁生，请讲。 咁啊，我嘅意见咧，就而家啲地铁咧，始终咁多年咧都系老化噶啦。咁啊，我话将我个建议咧，就可以出动啲港铁啲巴士咧，咁啊可以分配下各区嘅即系接驳路线嘅。假如港铁突然间出事咧，可以成列车队咧，就可以即刻去我个集合点嗰度。即係出事點嗰度分配嗰啲即係乘客啊，大家等唔使咁方便。 佢尋日都有接駁巴士噶，都有出啲接駁巴士噶， 有，但係佢哋唔係好多架啫嘛。但係問題第一，如果你係可以增強佢嘅車隊咧，去到香港九龍新界啊，咁樣盡量增加佢嘅車隊，定係做接駁嘅路線。咁如果假如地鐵一出事咧，佢可以一聲號令咧，就全部喺我個出事地點嗰度分配啊。 Okay. 可以嘅。 OK， 好啊，唔該曬阮先生。咁佢提到嗰啲接駁巴士嘅係咪可以有多啲啦，可以快啲啦，咁等等嘅咁。嗱，今次嘅事故咧，見到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咧都話對事故導致列車服務受阻係表示關注，向兩名不適送院嘅乘客咧致以慰問，又責成港鐵徹查事故成因，同時必須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啦，確保鐵路系統安全可靠嘅。點睇呢一次將軍澳線嘅事件啦？其中第六、第七卡嘅接駁位置咧，就話有機件懷疑鬆脱嘅。1872311，1872311，繼續聽大家的電話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之前都傾過嘅有關於呢個簡約公屋啊。根據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嘅文件啦，初步就係確定咗四個地點，四個選址，包括就係屯門第三 A 區、屯門第54區有兩個點啦。另外元朗嘅油博路同埋上水蓮塘尾都係叫做簡約公屋首批公布咗嘅一啲選址。之前就有人關心到錢嘅問題啦、成本嘅問題啦。見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話設計同埋個建築工程咧，估計要267.9億元。大家除翻呢條數，30000個單位，即係大約平均每個單位造價89萬左右。咁有啲聲音就話係咪過高咧？咁局長嘅講法就話造價就唔係簡單嘅除數，就話咧樓層咧比較少嘅簡約公屋咧造價其實同過渡性房屋咧係差唔多嘅啫，都係每個單位大約55萬到。如果比較高啲嘅嗰啲簡約公屋咧，就要考慮到風力啊、結構啊、地基等等問題啦。每個單位咧就要大約係68萬，同公屋而家傳統公屋啊，每個單位大約65萬咧係相若嘅。佢嘅講法就係咁。你自己點睇1872311咧？有關於簡約公屋，電話旁邊咧就有梁文廣，有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梁文广。先讲四个嘅选址，先嗰四幅用地先做简约公屋。你自己喺会上面有冇啲咩特别关注咧？有关于呢方面？ 系，其实就住呢四幅土地咧，我哋最重要嘅关注就系，因为佢都系位处新界啦。咁我哋都系担心喺未来即系起好简约公屋之后，点样去吸引而家排紧队轮候紧即系公屋而又住喺劏房嘅市民，点样去吸引佢哋去申请搬入去？咁其实局长寻日都有讲嘅，其中两块地咧就喺屯门嘅咧，就相对附近嘅交通就发展得完善啲，即系包括附近嘅轻铁站啦，或者系有大型嘅公共屋邨，咁佢巴士相关嘅接驳都系比较好啲。咁但系另外兩塊地，包括喺元朗啦，同埋喺上水蓮塘尾嘅咧，就而家就相對就比較遠啲啦，即係包括喺錦繡花園側邊啦，或者甚至係蓮塘尾附近，其實都真係冇乜大型嘅即係房屋發展，咁所以交通接駁去到最近嘅一啲港鐵站，其實都真係比較遠嘅，例如以上水嗰塊地咧。即係局長琴日都有講嘅，即係公共交通最近要去到上水港鐵站，可能都要20多分鐘嘅車程。咁所以 我就俾人擔心咧，就係會即係影響呢啲簡約公屋嘅吸引力咯。 嗯嗯，選址係一個關注點啦。另外錢啦，即係起嘅成本咧，大家都關注。就話簡約公屋設計同埋建築工程費用267.9亿，咁有啲講法話除開咧，其實大概89万左右啦，每個簡約公屋單位。不過尋日局長嘅解釋就話，其實200亿先至係真正係用嚟起呢一個簡約公屋嘅建築成本嚟嘅，所以就冇咁貴嘅咁。有冇留意呢個說法咧？點睇咧又？ 嗯，其實我諗第一樣嘢，當然簡約公屋嘅對標咧，就應該要對翻過往過渡性房嗰個建築成本啦。因為我哋成日講蘋果對蘋果，應該係相似嘅功能嘅即係項目要咁樣對比嘅。咁而家我哋睇翻，琴日局長喺會上都有提嘅，其實佢哋而家簡約公屋初步估算咧，一個單位平均都大約係50多万。如果係一啲即係可能要起得高啲啦，或者起得大啲嘅單位，可能去到60几万啦一個單位。咁其實而家除翻同翻過渡性房屋起嘅尺價咧，其實就差唔多，甚至係如果大單位咧，仲係平啲嘅。呢個我哋都查詢向一啲即係而家營運緊過渡性房屋嘅非政府機構都查詢過。咁佢哋而家平均嘅尺價咧，都大約要30万元以上，即係平方米啊，每平方米嘅價格咧都係要30万元以上。咁但係而家政府暫時睇到咧，就都係20000多元。咁所以相對如果用翻咁樣嘅對標咧，就唔算係真係貴好多嘅喺成本上面，即係我哋講緊要快啊嘛，要起得就唔係好似傳統公屋咁要規劃幾年啊，再起幾年60个月嘅建築期，咁唔係用呢個方法去計，咁所以相對我覺得就而家如果要快，但就要做得到嘅話咧，呢、這個價錢都係可以接受嘅。 嗯，但另外都要考慮，因為有啲簡約公屋就係高啲啊嘛，高新啲嗰啲又要起 lift 啊，又要地基啊嗰啲，咁佢就話要成68万，同仲貴過嘅公屋成本嘅。咁但係年期啊，大家要考慮啦，因為呢個簡約公屋只係幾年嘅啫嘛，同公屋嗰個年期都冇得比啦。咁點樣去比較咧？呢、這個又？ 這個當然就是時間的比較了，因為我們都剛才都有說傳統公屋的規劃發展到建築期可能現時來說是要60个月、但現在我們說緊簡約公屋，我們是要在60个月，即是5年裡面其實要起好大 okay, 即是30万个单位，這個和那個規劃期就差很遠了。 OK OK， 梁文廣，因為時間差不多，9点之後再繼續找你談談。林文廣是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另外今日節目就會去到9点50分，之後就會直播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追悼大會默哀儀式，而港台電視31都會全程直播。 夜温差較大，現時室外氣温16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及天氣報導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商报报道，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遗体昨天在北京火化，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为江泽民送别，并且护送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江泽民的追悼大会在今早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香港会有多项相关安排，其中政府总部会直播追悼大会，所有政府的政策局和部门在可行情况下会安排收睇，立法会主席、议员等就会在立法会大楼收睇追悼大会，并且进行默哀。商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报道就提到，医管局日前向员工发信，指各医院联网和医院管理层会在江泽民追悼大会当日在医院安排直播，参与默哀的员工会以病人和医疗服务为优先考虑，不会影响病人和医疗服务运作，当日医院的国旗和区旗都会下半旗致哀，司法机构亦都会进行悼念，届时所有司法人员和司法机构职员将会在他工作岗位站立默哀3分钟，在默哀期间所有法庭会休庭，法庭服务亦都会暂停。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港铁在不足一个月之内再发生事故，导致服务严重受阻。昨日早上8点半，将军澳线一列往北角方向的列车驶入将军澳站前，两卡车厢接驳位置有机件故障，触发安全防护装置，制停列车和发出警号。1500名乘客由车头的紧急出口斜道疏散到将军澳站月台。调景岭至康城以及宝林站的列车服务暂停4个钟头，去到中午12点半才至逐渐恢复。港铁昨晚说高度重视事件，宣布将会全面检讨资产管理和维修保养制度。 有工程界人士就推断，事故成因可能是车厢之间的气动装置漏气，令到气压降低，触发紧急刹车系统。至于涉事的气候为何会漏气，就有待港铁查明。明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就提到，港鐵近月事故頻生，曾經任職港鐵的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指出，近月收到不少訊息，指港鐵維修員工流失多，需要靠外判工來填補人手。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就表示，外判工越來越多，部分欠缺專業知識，加上每次事故之後，維修檢測程序越加越多，維修保養難免甩漏。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內地正逐步放寬防疫措施，市傳在本星期會有更多的新細則和指引出台，加上美匯指數從高位回落，齊推動人民幣投資氣氛好轉，在岸和離岸人民幣昨日急漲升穿七算，創三個月以來的新高。分析認為，內地解除封控和美匯指數回落的趨勢短期不會改變，人民幣有望延續強勢。信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9508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665宗输入个案，新增死亡个案数目持续偏高，单日就有20名患者离世，当中绝大部分是8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医管局指出，过去一个星期一共有358名来自安老院舍的确诊病人入院，数字有持续上升趋势，令人关注。該局會密切監察情況，與相關政府部門以及安老院舍保持密切溝通，加強外展團隊對安老院舍的醫療支援。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港鐵接連發生嚴重事故，政府按機制處罰多年效果不彰。社評說，只是罰公司不罰管理層，問責不落實到個人，防範事故的效果有限，將問責機制與港鐵的管理層評核待遇掛鈎是社會各界共識，政府應該尊重民意，下決心整頓港鐵管理，確保鐵路交通服務安全高效優質。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港鐵繼上個月列車甩門之後，昨日又懷疑發生甩卡事故，過千人要行路軌疏散。社評說，事故調查單單聚焦於技術性的成因，容易忽略背後可能牽涉的管理問題，政府作為大股東應該主動介入，包括考慮以獨立調查方式檢視港鐵維修管理是否存在不足和系統性的風險。明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房屋問題要達到提量、提速、提效、提質，精簡程序必不可少，而精簡環評的程序就是其中之一。特區政府已經就檢討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提出多項改善建議，可以令到整體環評時間縮減一半。社評說，政府不能夠低估修例的複雜性，需要加強解說工作，更加要為可能出現的其他挑戰做好充分準備。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中國各省市的防疫政策逐漸放寬，中央的指令是非必要不做核酸。社評指，內地逐漸設限，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地方政府一刀切的過度防疫之餘，還強調科學化精準防疫。既然是這樣，特區政府就應該積極爭取與內地盡快通關，新冠疫情來到尾聲，是時候總結經驗重新出發。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的交通消息，报个啲塞车的消息先。咁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段慢线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咁好多车啦，塞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噶。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段慢线，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一带咧，现时都系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元朗的水边围交汇处因为有意外啊，去朗平方向近住宏达路那段呢仍然是挤塞的，龙尾去到青山公路近住朗边中转房屋。水边围交汇处去朗平方向近住宏达路因为有意外塞到青山公路的。较早前荃湾的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大窝口道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这宗意外事故是清了场的了，还是多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是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尖沙咀线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 在汇景花园附近的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就只是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将军澳隧道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港岛西区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至到水阶段多车的，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至到钻石山段就多车。咁啊，新界方面咧，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去到荃湾西站都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运输及物流局就建议调整三条过海隧道的私家车收费。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斌， 如果西隧60蚊是一个比较高的价钱，佢要舒緩翻紅隧同東隧，個作用真係唔大。 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張仁良 講：我哋一次過話收費嘅話，對於駕駛者佢哋會有啲時間要適應。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8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我係林永和醫生。疫情升温，變種病毒更易傳染。當有新一波疫情，長者係最高危㗎。科學數據顯示，長者只要身體情況穩定，就可以放心接種新冠疫苗。親友盡快同長者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門診診所、長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診所、公立醫院新冠疫苗接種站，或選擇疫苗到戶接種服務啦。 2022年12月6日，将军澳线车卡接驳位故障，服务受阻4小时，港铁将全面检讨维修保养制度。 陈茂波料本年度财赤过1000亿，未必适合再推保就业计划。 政府提出优化及标准化环评程序，一般项目需时18个月。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遗体北京火化，追悼大会今早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先讲讲咧，就系今日嘅节目嘅特别安排。喺9:50咧，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会直播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默哀仪式。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系港台电视31咧，将会系全程直播嘅，咁敬请留意。头先就提到有关于咧简约公屋，我哋继续咧系倾翻呢一样嘢，因为施政报告就提到话5年内兴建30000个简约公屋。咁啊，房屋局咧就系之前就交咗文件啊，就话估计简约公屋嘅设计同埋建筑工程费咧大约268亿元，亦都有初步确定咗4幅地，2幅喺屯门嘅，1幅喺元朗油北路，另一幅喺上水嘅莲塘尾起呢个简约公屋。继续同阿梁文广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早晨。 早晨。 早晨，梁文广。头先就提到个年期问题啦，有啲讲法都话简约公屋如果嗰个期系用大约5年到，而传统公屋可以用到几10年嘅。既然今次选址入边有2幅喺屯门嘅地都系官地嘅时候，系咪可以直接起呢个嘅传统公屋，好似仲划算咧？咁点睇有啲咁嘅意见咧？ 我諗第一就要睇翻嗰塊地本身係咪有一啲長遠嘅規劃啦。即係而家2幅喺屯門嘅地咧，其中1幅即係近住青田村嘅地咧，其實佢本身佢嘅地界裏面啦，其實仲有其他嘅啲公共嘅規劃，包括係有學校啊或者社區設施。咁我哋都唔可以話完全抹殺曬佢將來要提供即係學校俾個社區嘅一個用途。咁所以但喺短期裏面當然佢未必係即係要即刻起學校啦。咁所以可以攞到呢幅地出嚟做呢個簡約公屋呢，我相信喺個時間上面可以平衡到未來嘅社區需要，同埋現時我哋社會上面面對最急切嘅就係一啲劏房户居住嘅問題。 嗯，即係如果講到簡約公屋嘅即係最優勝之處就係可以快啲可以提供到一啲單位出嚟啦。咁但係因為而家簡約公屋如果都有分一啲矮啲同高啲嘅嘛，高啲嗰啲就係可能要搭 lift 嘅，要做啲打裝工程嘅，起嘅時間就要耐啲嘅咯，造價亦都要高啲咯。其實應該點樣取捨呢？因為你起得高啲就可能個量多啲，但係就要起得耐啲。咁但係就未必可能滿足到原本話要快啲推單位嗰個嘅作用嘅。應該點樣揀呢？要矮啲定高啲應該？ 所以喺唔同嘅土地上面嗰個分配咧就好重要嘅，即係好似而家今次 第一批呢四幅地裏面咧，有兩幅係官地啦。咁政府就可以喺裏面即係起高啲，用多啲新嘅方法，令到嗰個提供嘅單位可以多啲。而另外兩幅咧，其實佢就係一啲叫做嘅私人發展商叫借出嚟嘅土地啦。咁其實呢啲當然喺附近，第一我哋睇附近嘅社區設施需足唔足夠去應付突然之間太多人居住入去。咁如果係呢啲附近的社區市都未必可以即刻容納到咁多居民嘅時候，佢可能佢第一佢就選擇上面就唔可以起得太高啦，因為本身佢應該限制住住入去嗰個住户，亦都要睇埋個時間，因為正如頭先你所講，好啱嘅，就係如果我起高啲，時間長啲，但係如果我哋要追趕喺2425年一定要有首批單位出嚟嘅話咧，我哋必須要選擇一啲土地係要用一啲而家傳統或者成熟嘅方式，例如啦，今次政府就調動咗建築署嘅一隊團隊，以往就係處理即係啟德方艙嘅一個團隊去起呢個簡約公屋，特別係喺嗰兩塊私人地嗰個位置上面。咁我相信佢哋無論喺個成本控制啊，或者興建嘅速度上面，都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噶啦，咁就可以既符合到我哋一定喺2425年。第一批要俾到居民去入住，第二樣嘢亦都可以喺其他地方時間上面可能冇咁緊迫，但係我哋又可以用啲新啲嘅方法，令到佢可以起到多啲嘅單位俾市民去用。 頭先都提到話個選址可能都未必好吸引啦，因為全部都係新界啦，有啲都個交通配套啊等等未必好完善嘅，未必全部都如何去吸引一啲可能住開市區嘅人都會有簡約公屋輪到佢哋嘅時候都會選擇咧，咁或者可以點樣喺個配套上面做得好啲咧？ 我諗最重要嘅配套當然就係個交通嘅接駁上面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啦。其實我哋一路研之前咧，就住簡約公屋呢個項目，聽到政府去做簡介嘅時候咧，佢都有提到，其實而家已經開始聯絡緊，包括運輸署啦，或者有啲公共嘅運輸機構，佢能唔能夠去提供一啲即係接駁交通去到呢啲簡約公屋嘅選址嗰度嘅。咁但係如果你純粹由一個即係公共交通機構，其實佢都係間私人公司啫，雖然佢係做公共交通，咁但係佢哋都要計佢哋嘅成本，要計佢哋其實圍唔圍到皮啦，我哋逐啲咁樣講。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可能未必吸引到佢哋去參與。即係其實而家都有一啲例子嘅，包括而家啲過渡性房喺即係喺新界西北嘅地方過渡性房，其實佢已經入住率唔高，而而家佢哋需要揾一啲即係外來交通接駁咧，都唔係咁吸引到嗰啲公司去參與。咁所以呢部分咧，我覺得政府一定要而家已經要諗定。就是由政府或者由未来的营运团队要去提供一些接驳，就不是纯粹我叫人家去加条线，其实就是你自己要营运埋，咁先至可以即係起码满足到居民出行的嗰个需要。如果不是好似正如昨日局长所讲，你上水嗰块地你自己搭车，仲而家首先而家唔好讲有冇线去到先，你逼到上车你要去到上水港鐵站都已經要廿幾分鐘，咁其實你仲未計由上水出去其他地方嘅車程，咁呢個就會真係會影響個吸引力。咁所以喺交通接駁上面，政府首先要做翻好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個社區配套，因為而家喺呢兩我針對就係包括係元朗啦、上水兩塊地，咁其實佢附近其實嗰個社區設施都未必足夠，先唔好講。社福添啊！我哋講民生嘅，可能買嘢啊、食嘢嘅設施咧，都已經可能係好緊絕。咁點樣可以參考而家過渡性房屋本身喺佢哋嗰個發展嘅範圍裏面都會提供埋呢一類嘅社區基本嘅配套俾居民，甚至可以開放埋俾附近嘅居民一齊用咧。咁我相信呢個第一可以減少份社區嘅嗰個阻力，因為你增加咗設施俾佢哋啊嘛。第二亦都可以令到居民住喺裏面咧，唔需要太過彷徨，話我擔心連買嘢都買唔到，食嘢都食唔到嗰個問題咯。 OK， 好啊，唔該曬梁文廣。梁文廣咧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嚟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尹先生，早晨。 早晨， 早晨，文生，请讲。 其实就想讲讲嗰个简约公屋啦。其实预都预咗，都系要咁贵噶啦。点解呢？因为其实如果正式嚟计数，你做简约公屋，差唔多系好似啲货柜屋咁样。如果做货柜屋嘅两层顶房噶啦，最多俾你三层。如果你去到成四层五层，你要有部 lift 俾佢，边有可能你唔做地基？做得地基嘅，你个成本一定系重噶啦。同埋一嘢，你话地区问题，其实有某幅地，我都觉得佢真系远嘅，但系嗰个奈何都冇办法。佢都系要，佢都要系拣个位置嘅。咁你只能嘢咪尽量其他啲配套咯。 嗯，明白。 明白，交通啊、社區等等嘅配套啦咁。嗱、啊，簡略公屋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是、早前政府咧就喺一個嘅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入邊咧提到話會收翻新界北咧700公頃嘅私人濕地同埋魚塘，亦都會增設咧係幾個嘅濕地公園啦，包括就係設南生圍啦、三寶樹啦同埋豪學圍三個嘅濕地公園嘅。嗱、啊，見到咧有組織咧就係做研究啊，就發現咧喺各類嘅保護區入邊嘅一啲宗地嘅面積咧就係大咗嘅。想同我哋傾下先，電話旁邊咧就有綠色和平之心項目主任陳可順，早晨。 早晨， 早晨，陈可顺，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研究几时做，同埋点做，同埋涉及嗰个范围？你话系各个嘅保育区系，其实喺边度咧？系 好啊，我哋今次咧嗰个研究就叫做不能中止啦，咁就系其实喺度问紧北部中都会区究竟可唔可以阻止中地嘅扩张咧？咁、我哋就系喺今年嘅7月至到11月做嘅，咁嗰个时间就啱啱好系北部都会区就宣布咗大概一年左右啦。咁就想知道究竟呢一年嘅状况，咁如果讲到北部都会区好似有得灵丹妙药嘅话，咁系咪中地嘅情况会有所改善咧？咁、但系我哋就发觉个情况就恰恰相反啦，就系、是、发觉中地嘅扩张咧，其实系有几个趋势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沿住喺濕地或者係一啲魚塘嘅保育區或者緩衝區嘅界線咧，就係、是、擴張開去嘅。咁頭先講到唔同嘅保育區啦，咁其實就有三種嘅。咁第一種就係海岸保育區，第二種就係濕地保育區，第三種就係緩衝區。咁喺界內或者界外啦，咁都發覺係會有中地嘅擴張。咁啊，總共咧。是擴張咗即係今年成個北部都會區擴張嘅新增嘅宗地裏面咧，有一成都係發生喺呢啲以上嗰三個區域裏面咯。 講到保護區入邊，邊啲係最嚴重出現一啲宗地面積擴大嘅情況？有冇啲例子睇到係邊度係比較你自己特別留意啲嘅咧？ 我哋今次睇咧就會睇嗰、那個擴散嘅跡象，或者係點解會喺嗰度擴散。咁、因為其實講緊濕地保育區啦，係即係政府或者係一個法例上面都相當重視嘅一個區域嚟噶嘛，咁就應該係要好好保育。咁但係咧，當即係喺北部都會區裏面話要加強保育啦之後咧，但係就發覺咧，反而一啲舊嘅問題未解決，就係呢舊嘅宗地都未修復，但係咧就已經見到新嘅宗地會擴散喎。咁就發覺咧喺無論係喺豪學圍嗰邊啦，定喺天水圍嘅濕地保育區嘅界外咧，都有啲咁嘅狀況發生。咁佢咧其實個咁樣嘅擴散咧，都仲有一個誘因嘅，就係、是、都包括環境局最近啦，就吹風話會重新劃過一啲界線嘅。咁變咗咧喺其實可以想象到啦，就係、是、喺界線側邊嘅一啲魚塘啊，或者係地主就會哇，我好驚會俾人劃咗入去喎。 即 係 你先 話 入去個濕地保育公園係嘛？ 嘅保育區係啦，冇錯，咁就會更加限制咗佢哋嘅日後嘅發展啊等等啦。咁所以如果係要避免被劃去保育區嘅話咧，咁其實最即係可以即時做到嘅方法就係先破壞咗佢哋就成為宗地，咁啊變咗到時再劃界嘅時候就唔使被劃去保育區咯。咁所以就變咗見到咁嘅趨勢咧，就係、是、沿住呢個界線咧。就係、是、無論係濕地啦，定係海洋保護區嘅界內界外，似乎都係有咁樣嘅擴張嘅趨勢咯。 見到呢啲濕地呢啲嘅濕地入面啦，有一啲嘅保護區入面嘅一啲宗地擴張嘅情況咧，其實政府嗰邊嗰個行動係點咧？有冇留意到係咪有做嘢嘅咧？其實同埋佢哋嗰個即係都有啲嘅罰則噶嘛，而家嗰個阻嚇力又點咧？ 係啦，咁就政府就當然就係、是、其實都冇特別嘢做咗嘅，咁就係用翻一既有嘅一啲，譬如規劃署或者地政署會去做一啲執管，規劃署會做一啲執管啦，就譬如如果係剷咗林嘅，咁就有時會叫佢要種翻啲石碑喺度啊等等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發覺呢、這個係一啲即係咁多年嚟。佢哋既有嘅制度，但係都完全阻止唔到宗地嘅擴張不達止，仲要喺新嘅北都宣布咗之後咧，反而好似係加劇咗嗰個宗地擴張嘅變化咁添。咁所以就證明其實無論係以往嘅一啲法例啦，又或者係北都宣布咗之後，其實都阻止唔到呢個嘅亂象繼續去蔓延。咁所以其實北都正正係嗰個契機啦。咁既然如果係要講到保育，或者係要一個更加宜居嘅城市，咁我哋需要嘅其實係 啲更加多嘅嘢，就係即係包括係規管成個棕地嘅發展，或者係從源頭開始就係阻止棕地嘅擴張咯。 嗯嗯，另外你係咪都發現有一啲棕地嘅最新情況，就係話分析嘅67幅嘅棕地最新情況，有35幅係涉及到違規嘅棕地工場，係咪都仍然係有咁嘅情況？涉及啲咩業務嘅咧又？ 是啊，咁頭先就係講到一啲棕地嘅擴張啦，咁但係棕地擴張就純粹係鏟咗一笪地啫，咁但係其實鏟咗一笪地，下一步會做咩呢？咁下一步就好可能係會發展成呢啲咁樣嘅違規嘅工場啦。咁我哋今次呢就係發現咗35個違規嘅工場啦，咁當中呢有10個係我哋去年已經揭發過，但係到今時今日呢就發覺到佢仍然係涉嫌係違規咁樣營運啦。咁另外呢有25個呢就係新嘅，咁佢哋就分別係大概處理一啲無牌去處置啊，或者係存放一啲4.16嘅廢電器，或者係拆解緊電子垃圾咁樣嘅。咁甚至上年發覺啲好大座嘅露天去儲存廢鋁、堆成廢鋁嘅垃圾山咁樣咧，都仍然係零星咁樣存在咯。 嗯，對個環境嘅影響係咩咧？呢一啲嘅違規棕地？ 可以想象就係譬如係一啲廢類嘅垃圾山啦，咁係冇遮冇掩㗎嘛，咁所以就變咗佢一路喺度做一個打碎嘅工作啊成啊咁樣，咁如果大風吹又或者係日曬雨淋，咁嗰啲類粉塵其實都會吹到周圍，係會影響到附近嘅居民啦，又或者係露天儲存一啲4.16嘅廢電器，又或者係拆解電子垃圾嘅話，咁其實嗰個道理都係一樣嘅，咁就變咗都係日曬雨淋嘅時候，都係會影響隔離嘅民居。咁我哋睇到咧，其實有唔少呢啲工場咧，距離民居其實真係一條街、一條巷之隔嘅啫。即係換言之咧，其實嗰個污染就會變咗。咦，如果你唔處理嘅話咧，無論係而家嘅民居啦，又或者係第日如果真係有新發展區，係會有更加高密度嘅市民住喺嗰度嘅時候咧，就會變咗可能一街之隔。你就話不都好宜居，但係其實原來我打開窗口就會見到呢啲咁樣嘅違規工場咯。 嗯嗯嗯，最後講下嗰個棕地政策有啲咩嘅不足啊？大概一分鐘度。 好啊，咁其實而家咧就棕地政策咧就好零散嘅，正係靠唔同嘅部門分別去一啲零星嘅執法啦，譬如環保署有環保署嘅問題，規劃署有規劃署嘅問題，咁但係其實就冇一個完整嘅棕地嘅規劃或者係定期嘅檢視，咁所以我哋都期望政府係可以有一個全面嘅棕地政策，咁譬如首先就係定期去睇下棕地嘅擴散啦，因為而家就淨係檢視過一次嘅啫，咁多年嚟。然之後就用住嗰個舊嘅數據去做一個跟進嘅研究，咁所以無論係檢視啦，或者係去從源頭執法，即係棕地發生嘅時候就已經會有後果嘅，咁等等，咁呢同埋再去更加好咁樣規劃棕地，善用棕地嘅資源，咁就可以成個時間表或者成個路線圖都好清晰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可順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陳可順。咁啊，涉及到咧就係政府上年提出咧發展北部都會區啦，話打算收翻700公頃嘅私人濕地同埋魚塘，佢哋睇到一啲嘅棕地唔同嘅發展同埋影響嘅。休息一陣。 速讀20大報告。 20大報告提到，要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当中包括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胡祖才在党的20大报告辅导读本内撰文指，要提升发展优势区域综合承载能力，就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追悼大会朝早10:0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将默哀3分钟。香港特区政府和多个机构亦都会举行默哀仪式，其中金银业贸易场将于公开喊价市场今早9:00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大埔公路嘅交通啦。之前大埔公路嘅九龙跟住和斜村段慢线就因为受坏车阻路影响就好塞车嘅。咁现时咧坏车就走咗啦。不过咧大埔公路九龙方向由和斜村一路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段仲系交通繁忙嘅。咁经过时间都系小心啦。大埔公路九龙方向之前和斜村段嘅坏车走咗啦。仍然多车龙尾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元朗嘅水边围交汇处去朗平村方向近住宏达路就仲系因为受到意外事故影响都系有啲塞车嘅。龙尾近青山公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西行龙尾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学园街，尖沙咀线交通暂时回复畅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近游丽村，将军澳隧道观塘交通回复畅顺啦。港岛路面方面，中区的下角道西行线左转红棉路就较为多车的。九龙方面，现时观塘的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彩石里一带就多车。而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至到钻石山段仍然是交通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十二月十八号系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选举委员会委员可以喺上昼九点至十一点半投票。选出四名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选举委员会委员记得投票啦！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2022年12月6日。将军澳线车卡接驳位故障，服务受阻四小时。港铁将全面检讨维修保养制度。 陈茂波料本年度财赤过千亿，未必适合再推保就业计划。 政府提出优化及标准化环评程序，一般项目需时18个月。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遗体北京火化，追悼大会今早举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家要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提提大家稍后喺9:50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将会直播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默哀仪式。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系港台电视31咧，将会系全程直播，咁敬请留意。咁啊，千禧年代咧继续咧就系同大家讲下唔同嘅议题，包括咧就系寻日都讨论到系市建局咧早前就公布有关于皇后大道西桂香街嘅一个重建项目，涉及到15个街号，大约100个嘅住户当。中有一啲咧都系劏房户嚟嘅，咁提到咧呢一个嘅重建嘅大厦咧，嗰个嘅楼龄咧有啲都去到，都话去到咧大约系60年噶啦。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去讲下今次呢一个嘅项目吓。电话旁边有市建局总经理负责规划及设计嘅关义辉，早晨。 早晨啊，你好。 早晨，关义辉，可唔可以讲下？因为我见话2024年上半年先至喺呢个项目咧提出收购，到2031-2032年落成嘅，成个时间表系点样定嘅？同埋点解要去到2024年先做收购呢？ 其實呢，我哋喺12月2日開展呢個計劃啦，咁嚟緊嘅兩個月，即係12月2日到出年嘅2月2日呢，就係、是、收集公眾意見嘅時候，咁市民可以係提供佢哋意見啦，無論係贊成啦、反對啦，或者一般意見。咁我哋收集呢啲意見之後呢，我哋有3个月呢，我哋市建局有一個處理反對意見嘅委員會呢，去處理呢一啲嘅意見嘅。喺同時呢，我哋都要做好多嘅技術評估，例如交通影響嘅評估啦。咁喺呢3个月其實都好問嘅，要做咗呢一啲嘅嘢。跟住我哋出年5月2日或之前呢，就要將呢啲評估啦同埋呢啲反對意見呢，就要交俾發展局局長去考慮。咁 視乎有幾多意見啦，意見嘅複雜性啦，同埋呢啲嘅影響評估咧，咁發展局咧就會再將呢啲反對意見啦，同埋我哋做嘅影響評估咧，交俾有關嘅技術部門去睇啦，例如規劃署啦。運輸署，咁佢哋處理大約係五個月至七個月左右，咁所以咧，我哋估計咧，成個嘅規劃程序，即係由十二月二號計起咧，大約要九至十二個月完成。咁佢完成咗之後，刊憲咧，仲有一個月咧，俾曾經反對過嘅人，佢哋會唔會係不服啊？要上訴啊？仲有個上訴程序嘅。如果冇人上訴呢，我哋先估計係2024年上半年提出收購。如果有上訴嘅話呢，可能會再耐啲嘅。主要係收集意見呢個程序呢，係唔少得嘅。 呢、這個項目今次就係用了一個叫融合策略嘅，亦都話會喺重建之後呢，增加咗呢大約150平方米嘅地面公用休憩空間嘅。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這個融合策略係咩嚟啦？同埋喺話重整附近一個重慶里的兒童遊樂場方面又是有什麼特別的呢？在計劃上面， 其實融合策略裏面呢，不是這個計劃的新的策略來的、我們市建局呢都用了融合策略一段時間，我想大家都會有聽過呢，我們經常說的 4R 啦，我們除了有重建之外啦，有復修啦，有保育啊，有活化啦，咁呢幾個呢就係我哋嘅融合嘅策略啦。咁呢度呢，我哋除咗重建之外呢，我哋會活化隔離嘅崇慶里公園。咁個公園都一段時間啦，係80年代嘅。咁我哋會同呢個康文署去商討，去提升佢嘅設施啦。咁亦都有附近我哋唔重建嘅樓宇呢，亦都會主動去搵佢哋呢去做復修。咁所以我哋就叫呢個融合嘅策略啦。 有啲即係業主都話希望可以園區安置啦，無論業主又好，一啲租客又好，一啲居民會係點樣係協助佢哋安排咧？有啲 其實我哋當然咧合資格人士咧，我哋盡量去揾呢一啲公屋去俾佢哋合資格嘅人士去安置啦。咁但係都大家要明白啦，中西區咧呢個公屋都係唔多嘅，要做到園區安置咧係唔容易嘅。但係我哋會盡量去幫佢哋咧去做好呢一個嘅安置嘅情況嘅。 即係無論業主定係居民都可以有呢一個上公屋嘅安置。 業主咧，我哋其實係主要係用，大家都聽過啦，自住嘅業主咧，我哋用我哋所謂嘅七年樓齡嘅賠償啦。咁當然，如果有呢個賠償嘅話，咁業主係應該唔會想揀呢個公屋嘅安置嘅。我哋劏房嘅業主，特別係一啲先有一個特別嘅安排咧，會去可以揀一個公屋嘅安置嘅。但係呢個就比較少會有嘅情況啦。 租客方面咧，會唔會都擔心喺話出咗呢個項目，話會嚟緊會收購嘅時候，都有啲租客會係被逼遷嗰啲情況？ 我哋咧有兩樣嘢做嘅，首先咧我哋就會防範呢一樣嘢發生嘅，我哋會提醒啲業主咧唔會有呢、這、一個喺我哋做咗凍結人口調查之後咧，唔會因為佢哋改變任何嘅情況咧，會有改變呢個賠償嘅，即係話咧，做咗人口調凍結人口調查之後咧，如果佢趕走咗個租客啊，或者轉為空置啊，或者俾其他嘅新租客咧，佢嘅津貼一樣係不變嘅，唔會多咗，呢個係預防嘅政策啦。咁而萬一真係有啲咁嘅情況啦，業主真係趕走咗啲租客咧，我哋都會喺成功收購有關物業之後咧，當然個租客要有一啲一定嘅符合條件啦，例如佢冇違反租約嘅情況下啦，同埋佢係非自愿被趕走之下咧，我哋咧亦都會做翻一個住宅租户體恤援助計劃俾佢哋，可以俾佢有翻一定嘅賠償同埋去安置嘅津貼嘅。 有冇咩條件㗎？呢個係？ 都有幾樣嘅條件嘅。首先咧，佢要喺凍結人口調查之前咧，嗰日啦，佢都要住喺度啦。佢好似頭先我咁講啦，佢冇違反租約嘅條款啦，佢係非自愿被趕走噶啦。佢咧又要符合到，如果佢想要有公屋安置，佢當然要符合公屋住户嘅資格安排啦。佢最少要喺度住咗六個月啦。同埋佢冇收過業主嘅任何嘅補償，當然佢亦都係要係香港嘅合法嘅居民啦，亦都冇其他嘅居住嘅住所嘅。 今次呢一个嘅重建项目啦，就好多人都同附近之前即系同一个街区嘅宋庆里桂香街呢个发展项目咧去比较。当时咧，2018年就系建议以实用面积尺价23,500多元咧，向当区业主提出收购嘅，就系创下咗最高嘅一个纪录嚟嘅。咁有啲人就比较啊，今次呢一个皇后大道西桂香街呢个重建项目会唔会都系个收购价去到相近咧，再创纪录咧？咁点睇呢个讲法咧？ 系，其实头先都讲咗咧，我哋出收购价大约估计2024年上。半年啦，咁咧同2018年咧相差咗好多年噶啦，咁所以系冇得比较嘅，系会议独立。我哋咧嘅赔偿嘅收购价咧系尽量系同收购日咧提出嘅日子咧系相近嘅，所以咧系尽量以一个贴市嘅价钱去做收购，咁就唔会同隔离。幾年前的收購價呢有任何的關係的。咁到時個2024年上半年是升啊定是跌呢，我而家都冇一個水晶球可以睇到，咁所以呢都唔可以估計到會係點樣樣囉。 OK， 好啊，唔該晒關爾輝同你傾到呢度。 好。 关义辉就是市建局总经理，负责规划及设计的。咁讲到有关于市建局早前公布的呢个开展皇后大道西桂香街的呢一个嘅重建项目啦，涉及到15个街号，大约100个住户，部分是㓥房户嚟嘅，亦都有商户，大概是20个到。咁啊，根据时间表嚟讲咧，就话预计喺2024年咧上半年会提出收购，预计喺2031-32年落成嘅。咁啊，项目会连同咧。鄰近兩個市建局咧嘅重建計劃啦，估計可以打通到附近同埋整合到呢一個嘅崇慶里公園嘅。嗱，今日千禧年代咧就係嚟到呢一度啦。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就會有直播前國家主席江澤民追悼大會嘅默哀儀式。香港電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咧都會係同步係廣播嘅。咁啊，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每个人都有情绪，我哋将情绪分成正面、负面。对负面嘅情绪，我哋都想敬而远之，或者假装积极正面，面带微笑，以为咁样就可以走出负面情绪嘅阴霾。可悲嘅系，无论我哋表现得几正面。都是会有负面的情绪或者思考出现。这个时候就要反其道来思考了。活用书本《负能量的吸引力法则》里面提到的反吸引力法则。 不要将消极情绪和负面思考当成坏事一味去逃避，反而要将它当作是身边亲密的好友，好好地相处。 怎样跟负面情绪做朋友？就是承认它存在，跟自己说，哎呀，原来有这样的想法存在，都是我的一部分来的。特别对于那些想否定的人事物，不要想着即刻怎么消除，而是问一下自己的内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的人生真的可以这样下去吗？我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为什么我总是用消极状态来到处理事物的呢？又或者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讯息？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将负面情感转化成正面动力的开始。至于我们视之为顽梗的执着情绪，作者就有另一番别具洞见的看法。 出现执着的情绪，只要一直执着到底，当某个时机点来到的时候，就会突然不可思议地放低了，而且当下还会有为什么我会坚持到这种程度呢？这一类的感觉，这个不是正正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吗？不否定自己的所有情绪，不否定自己的现状，对于想要给予否定的一切，都用没关系，现在这样很好，这样的想法去予以接受，专注于眼前能够做的事。 尝试书里面讲，单纯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并且许下心愿化成行动，就能够将幸福召唤到眼前的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负能量的吸引力法则》，作者 Marco， 由西潮出版社出版。 直播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追悼大会。